原来从没忘记。

在想着春天开始落叶，转夜间发的了线，离台北南京是多么远。哦，那诺言还会不会兑现？不在乎爱情里伤痛在所难， 谁会在花间里犯了错？这就是一首写给你听的一个 love song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